在阳光里醒来，看你熟睡像小孩，勇敢就这样简单，只需要一个片段。 假设爱 就像玫瑰勇敢而自然， 假设爱 就像钻石坚强而浪漫，爱你是信念或者是纪念，我都想看它实现。我是 必须，你是我的喜悦泪水。